就最為嚴重啦。咁啊，13宗嘅致命個案之中咧，有11宗咧都係呢個嘅建造業方面嘅個案嚟噶。咁雖然咧就係大家都經常都會睇好多嘅即係勞工處嘅宣傳片啊嚇，去呼籲大家要注意一啲嘅工地嘅安全啦、啊、嚇，希望大家可以做足一啲嘅安全設施啊嚇。咁啊，但係咧仍然都係有一啲嘅咁樣嘅工業意外發生。咁呢啲譬如話喺呢11宗嘅呢個建造業嘅意外之中，又係有啲乜嘢嘅個案類型喺嗰度咧？嗱，當中咧有5宗咧係人咧從高處墮下。有2宗咧係受困於物件與物件之間，仲有2宗咧就係俾移動緊嘅物件啦，或者係對同移動嘅物件咧係碰撞啊咁。咁亦都咧係有一宗咧就係一啲嘅同其他嘅固定嘅物件碰撞啊，又或者從俾一啲跌落嚟嘅物件撞擊等等。咁當然啦，呢啲工業意外咧，我哋一宗都嫌多啊，即係唔希望見到呢啲事發生啊。咁但係咧，我哋夠見到即係有乜嘢方法可以去減少咧？除咗宣傳教育或者係一啲嘅勞工處監督之外，法例會唔會係一啲可以阻嚇到，讓大家有更加多警惕嘅一個工具咧？ 係啦，嗱，因為頭先我哋所講啦，即係建造業咧係即係致命工業意外數字同埋意外率最高嘅行業啦。咁其實究竟而家有邊啲嘅現行法例咧係可以規管到工地嘅職安方面嘅咧，嗱咁有兩條主要嘅法例嘅，第一咧就係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啦，嗱6A 入邊咧就主要係關於咧即係東主嘅一般責任啦，就係喺合理切實可行嘅範圍之內咧，東主係需要盡量確保咧佢喺工業經營入邊咧僱用嘅所有人嘅健康啦，同埋工作安全嘅。咁而6A 嘅3同4咧就係一啲罰則啦，任何工業經營嘅東主咧違反呢一條嘅規定咧，就屬於犯罪嘅，最多咧係可以判罰咧即係50万啊。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呢一條法例咧，其實就1997年咧嘅時候就做過一個嘅修訂嘅。咁而另外咧就係任何工業經營嘅東主咧，如果冇合理辯解啦，而故意違反呢一條法例嘅規定咧，亦都係屬犯罪啦。最高嘅罰款額咧就去到50万，同埋監禁6个月嘅。咁呢一個50万咧，亦都係呢一條法例現行之下啦，即係最高嘅罰款額。咁另一個主要嘅條例咧，亦都係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啦。咁第二部入邊咧就係關於對工作之中嘅僱員嘅安全啦，同埋健康嘅責任嘅。咁第一款咧就係關於每一個僱主咧，需要喺合理、切實、可行嘅範圍之內咧，就要確保所有工作之中嘅僱員嘅安全同埋健康啦。咁第二款咧就係一啲具體嘅事項嚟嘅。咁如果僱主咧冇遵守第一款嘅規定咧，亦都係屬犯罪啦。咁一經定罪咧，可以處罰款咧就20万嘅。咁而如果咧僱主係蓄意咧冇遵守第一款啦，或者明知而冇去遵守第一款，或者罔顧後果咁樣冇遵守第一款嘅規定咧，亦都係屬犯罪啦。咁定罪咧就係、是。20万同埋監禁6个月，咁不過陸宇光啊，嗱過去咧有好多報道咧就話，其實咧過去咁多年咧呢兩條法例嘅實施咧，其實都冇人咧係被判即時入獄嘅，咁而且咧嗰、那個罰款額咧，其實都唔會去到我頭先所講個數字咁高嘅，通常咧每張傳票咧平均罰款咧都係大概9000咧至27000元，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可以討論嘅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咧呢一兩條條例嗰個執行上邊咧，究竟係條條例本身有一啲灰色地帶寫得唔清楚啊，還是咧係去到實際上去到上庭嘅時候？要去證明咧，即係個東主有冇遵守相關嘅條例嘅時候咧，係有困難咧。咁我覺得呢兩個角度都係好重要。 係啊，咁睇翻咧就你頭先引述嘅呢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咧，咁其實已經生效咗66年噶啦。咁係有監禁相關嘅條文嘅，即係僱主如果係被證明係有責任嘅話咧，咁最高咧係可以係被判監嘅。咁但係咧就有啲傳媒都翻查文件啦，都發現啊，其實到而家咧就得3宗判監係要換，仲係緩刑添。咁亦都係冇即時入獄嘅一啲嘅個案嘅咁。咁而咧頭先你都講啦，即係過去嗰10年啦，一啲嘅致命意外嘅定罪傳票，咁就平均每張咧就罰款9000至27000元咧咁。咁有啲嘅勞工界咧就作出一啲都幾憤怒嘅評語啦，就話係啊一條人命冇咗。 啊，原來都是幾萬蚊， 值幾萬蚊啫。 係啦，係、嗯、啊。咁其實點解會咁樣做咧？嚇，點解會咁發生咧？咁可能一陣間都同你嘉賓去講下、嗯，究竟過去呢啲嘅工業致命嘅個案啊，嚇，咁究竟係發生咩事？喺庭上面係罰得咁輕嚇，冇辦法係將一啲嘅有責任嘅僱主係判監或者係罰重啲嘅錢咧？可能一陣間都同一啲嘅嘉賓傾下啦。咁而咧，其實之前咧亦都有一啲嘅有啲人提過一啲修例嘅建議嘅嚇，譬如話會唔會嗰個罰款係加重啲，令到啊，即係譬如係同呢間公司嘅一啲營業額去掛鈎咧？譬如話係講緊呢個公司營業額嘅10%咁樣，係咪一個可行嘅一個罰款上限咧？咁但係後來咧就引起好多嘅批評啦、反對聲音啦，即係覺得呢件事咧就可能會係太重啊，亦都令到一啲譬如中小企啊難以負擔相關嘅罰款水平。咁所以咧呢啲嘅立法建議都係擺低咗。好啦，咁啊，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嚇，唔知大家係做乜嘢行業？大家會唔會遇上一啲可能工業意外嘅風險咧？又或者你會唔會亦都聽過一啲可能工業意外嘅一啲個案，佢哋後來嘅待遇係點咧？嗱，我哋嘅電話熱線咧就係1872311，1872311，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下你哋咧對於咧今次呢、這個我哋講緊呢個工業意外嘅數字啦，同埋即係嗰個法規啊，係究竟係管得嚴唔嚴咧，都可以打嚟咧講下你嘅意見噶。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10月15日上午8:30，啟德發展區新急症醫院地盤發現沉降超標，工程已經即時停止。醫管局話經過評估，認為情況可控。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 初步的評估咧，都係可能同最近嘅天氣嘅影響有關係啦。都理解咧，呢個都係一個常見嘅現象。咁同埋暫時嘅評估咧，情況都係可控嘅。都留意到有啲評論都覺得，我哋可能對外公佈嘅時間咧，可以再快啲，或者再反應快啲。咁我哋都會檢視各相關嘅情況。 上晝11:00，政府計劃喺出年年中將港區國安法加入投考公務員嘅基本法測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 有志加入公務員隊伍的朋友咧，佢哋必須要咧對於一國兩制、基本法咧係要有認識，亦都需要同樣地咧係要對國家安全嘅意識，同埋有一個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嘅呢個概念咧，同樣都重要。呢、這個可以講咧係亦都係好正常，不過順理成章嘅。 至於教育局就要求公營學校由下學年開始，只可以聘任已經通過基本法測試的新教師。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我哋今次嘅建議咧，有啲都係同公務員嘅招聘有一個睇齊，因為我哋亦都睇到，無論係邊個年級嘅教師，可能都會有一啲概念上面嘅嘢涉獵到，即係對一國兩制嘅認識、對基本法嘅認識、對香港憲制地位嘅認識。咁所以我哋對新入職嘅老師，由下年開始就有一個要求去考呢個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工業意外啊，咁以及咧係相關嘅法規，咁但係咧就都頭先都引述一啲數字啦，就係、是、過去嗰10年嚟咧都未見到一啲嘅罰得重嘅金額嚇，即係罰僱主罰得重金額，或者係未見到一啲嘅判僱主入獄嘅一啲個案啦。咁唔知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嘉賓，就係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蕭善文你好。 你好，各位两位主持好。 不如先请你讲一啲嘅个案先啦，即系劳工界成日都话啊，而家现行嘅条例，就算证明雇主有责任，都系罚得轻嘅。你自己有冇记得有啲咩特别嘅例子呢？ 其实段段之前断断续续都系讲紧罚几万嘅啫。我记得有一单唔系建造业噶，系一个保安员高处坐下都系18000嘅啫。咁其實呢啲例子都即係查翻啲記錄都好多嘅，幾萬蚊，即係過往一般都係幾萬蚊咁。咁想講就係近年其實係多咗，即係嗰個罰個金額係高咗嘅，但係高咗嗰少少，其實都距離嗰最高刑罰50万爭好遠啦。咁都係完全反映唔到個罪行嚴重啦。 你提过咧，就系其实呢几年都有唔少嘅判例系同工业安全有关啊。咁你哋有冇研究过咧法官嘅判词嘅？就系话佢去点样去定嗰个罚则或者嗰个金额咧？佢系用一啲乜嘢嘅准则去定嘅咧？其实。 其實我哋就冇單單都去法庭聽，同埋呢啲咧判詞咧，其實要去第一，一係就去法庭聽啦，一係咧就透過家屬咧問翻勞工處，或者透過律師問翻勞工處去攞一啲判詞嚟睇嘅，而又冇公開嘅，咁所以變咗我哋要去認真研究究竟個法庭點樣判，基於啲乜嘢資料咧，其實我哋都冇辦法去掌握到嘅。 嗯。咁另外呢就係、亦都有啲報章呢引述咗啲數字呢，就係、有一啲嘅女犯嘅雇主呢，其實佔嘅百分比都大概有即係三成嘅，即係2019年嘅時候。咁、據你哋理解呢，即係如果過去有一啲建築公司呢，佢個工友傷亡嘅記錄係高嘅話呢，其實法庭會唔會即係增加嗰個罰款額，甚至係會判個雇主坐監？ 似乎就冇特別係咁樣做嘅，咁佢哋都係就翻違反嗰條罪行啊，即係嗰個罪行，佢每一條罪行去評估啦，究竟個嚴重性啦，或者係參考過往嘅案例判幾多啦，咁去定咧當時嗰個案件係罰幾多嘅。咁我哋都有提出過㗎，認為如果有啲即係重犯嗰啲，其實應該要有一個大嘅提升，先可以咧去警戒到佢哋去再注意安全，唔可以再同一樣可以再發生㗎喎咁樣。但係事實上我哋見唔到有咁嘅情況。 不如都問翻一啲一般性原則嘅問題啦，因為而家咧就係規管一啲嘅工業安全咧，就係講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啦，同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等等。其實以你所知咧，即係僱主喺乜嘢嘅情況之下會被定罪嘅咧？即係佢哋可能係乜嘢？即係譬如有咩例子係可能係佢哋做咗啲乜嘢，或者冇做啲乜嘢，會令到個僱主係會被定罪。 譬如假設係高處墮下咁樣啦，有冇一啲做一啲嘅防护栏去保护佢咧，令到佢免于高处堕下咧，或者系有冇提供安全嘅工作台俾佢哋去进行工作咧？咁譬如假设系用一啲简单嘅梯具，而又要进行高空工作嘅话，咁呢啲就好明显咧系做得唔够嘅安全啦，因为梯。正式嚟讲应该是用啲上落嘅啫嘛，咁但如果用咗嚟去做一啲譬如安装喉管，假设安装喉管水电等等嘅工程，咁而梯本身就冇围栏冇围住嘅，咁而发生咗意外呢，其实就可以话各个雇主呢係冇提供一啲嘅安全嘅工具俾佢哋啦，进行工作嘅时候防止人体高处堕下咁样囉。 嗯，仲有啲就係、工地呢可能会出现一啲头先都有引述啦，係一啲同物件碰撞啊，或者係俾一啲嘢跌落嚟嘅嘢係揼到啊，咁呢啲情况。咁雇主嗰个责任又喺边度呢？呢啲个案里面。 都係譬如俾嘢砸到啦，究竟佢嗰时工作时候有冇违风啦，譬如佢吊运嘅期间有冇清场啦，佢嗰个物件有冇砸得稳阵，防止佢跌落嚟啦，吊运嗰时候附近有冇违风到，即係唔俾啲人进入啦等等囉。即系呢啲就系要做嘅安全嘅嘢，又睇佢有冇做到咯。 但我想搞清楚咧，即系究竟譬如好啦，系有人系需要为呢件嘅意外负责啦。咁但系嗰个负责嘅职级啊，系去到边度咧？即系究竟系嗰个工地嘅监督人员啦，还是要去到真系嗰个嘅承建商嘅老板啊，甚至董事啊，呢啲系要负责嘅咧？ 我哋见一般嘅都系现场嘅人，前线嘅人有前线管理阶层，管理阶层俾意见嘅人都有嘅，即系譬如一啲安全嘅主任啊，或者一啲专家啊等等，都会有机会去就住一啲情况冇做得好而被判罚，但系比较多嘅咧系公司孭嘅，即系佢因为佢罚款啦，咁所以基本上都系公司或者大判、二判各自承担佢罚款啦。咁一啲监禁嗰啲咧，其实就系相关嘅人，即系有冇做好佢自己责任咯。即系正如我头先提到，有一啲嘅系 同事嚟嘅，譬如操作员嚟嘅机手操作员咁样，而佢喺调运期间冇提醒好或者冇操作好而令到意外发生，咁嗰个机手就会被判罚咯，判罪咯或者罚款啦。咁另外就是、譬如今年四月有一单判咗刑嘅，我查翻资料嗰个清洁街灯个工友咧，佢喺一个可以升降嘅升降台嗰度咧，一路架车行紧，去到某个位就俾佢做清洁街灯而触电噶嘛。咁嗰单咧就我见到系有个雇员啦，佢系讲紧雇员被检控监禁两个礼拜，但系因为佢同一时间系危险驾驶定咗罪，所以系同期执行嘅。咁呢一种情况咪应该系讲紧佢个同事咯。咁但我唔知嗰个揸车嗰、那个。车手究竟是他雇主啊，定是同事啊？这个位置就不清楚了。所以其实是跟件事比较有直接关系的人呢，相对来讲会判刑会多一些，而判罚那个金额呢，就我们见过往的个案都是由公司负责的。 好啊，小市民啊，由于我们就快听五点半的新闻报道啊，我们新闻报道之后再跟你谈多阵 好吗？ 好啊，好啊， 多谢你。咁之后咧，都想同阿萧市民啦，即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咧，都想讨论埋咧，就系而家嗰现行嘅一啲法例啦，究竟有冇修订嘅空间咧？系咪可以再喺呢个嘅罚款同埋刑期方面啊，就再去提升相关嘅呢啲嘅刑罚咧？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啊，各位听众如果系有咩嘅意见，都欢迎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下今次呢、這个。工业意外有关的话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环的士司机被杀案，落网的31岁男子被暂控一项谋杀罪，听日上昼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中一名48岁的士司机身亡，警方前日在南丫岛拘捕涉案男子。涉及前年10月1日反修例示威的一名理大博士生，承认一项非法集结罪，在区域法院被判监12个月。区域法院暂委法官李志豪判刑的时候说，观看录像片段，事件是有预谋，示威者以11国庆为借口，其后演变为暴力场面，投掷石头和汽油弹，有人将警员按在地上，事件其后变得更暴力，甚至失控。至于辩方求情时说，被告邱宏达即使官司前身仍然完成博士课程，而且他案发时只是一心想救人。法官说，即使被告拥有良好品格和个人背景，在官司压力之下完成学业，谈不上有特别之处。考虑控罪的严重性、被告的背景和参与程度，最终判监12个月。被告原本被控暴动罪，他其后承认属于交替控罪的非法集结罪。被告在前年10月1日在荃湾与一名中枪的少年一同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3年多之前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方希望美方以今次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为契机，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与各方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为推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发挥积极作用。他说，美方刚当选就对多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老毛病应该要改改，如果美方当选之后继续采取双重标准，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攻击打压他国，必将遭到强烈反对。美方应该及时纠正自身在国内外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为世界人权事业做点好事。较早前联合国大会选出美国等18个人权理事会成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说，美国将会同人权捍卫者一起公开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係工業安全嘅問題啊！咁頭先都講到咧一啲嘅工業意外以致死亡嘅數字啦。咁但係就睇翻而家嗰個現行嘅條例咧，就係、是、就算僱主被證明咧係有責任都好啦。咁啊，暫時都見到過去嘅一啲個案咧，就睇嚟個罰款同埋都有啲勞工界就認為相對較輕啦嚇，亦都未見到有即時要入獄嘅個案嘅咁。咁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勞工界嘅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倾紧啦，请翻萧善文出嚟先。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你好，系咁而家咧，其实政府就上年就正式喺立法会啦，就提出想检讨嗰个职安健嘅法例嘅，咁就建议修订咧嗰个嘅最高罚款额啦，就由50万咧增加去到300万，咁呢个数咧就其实同新加坡嗰个罚则就差唔多，咁同埋嗰个最高监禁其实提到去2年啦，咁而严重致命或者受伤嘅个案咧。就會同被定罪企業嘅營業額咧就掛鈎嘅，咁啊定為600万港元啦，或者營業額嘅10%。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你認為其實定喺嗰個數值係定喺300万呢一個嘅金額係咪就已經即係阻嚇性係足夠啦？咁另一樣咧就係因為嗰條條例咧始終佢好耐冇修訂過嘅，即係成20几30年時間都冇修訂過。咁除咗嗰個罰款額之外咧，你認為仲有啲乜嘢係需要執嘅咧？其實？ 首先我第一个问题300万嗰个，其实我相信都即系对比而家已经一个大跃进啦。但系当然对比，譬如澳洲嗰啲2200万啊，新西兰1600万嗰啲，300万咧就参考新加坡，即系叫做已经有进步啦，都可接受嘅。咁但系嗰个可公诉嗰个罪行同营业额挂钩，咁我哋就。呢一部分有少少保留，唔系唔同意，而系咧，我哋发觉其实有啲公司其实可以好多分公司嘅，咁如果营业额挂钩，咁佢个营业额其实可以做到好低嘅，咁如果你出事嘅时候，嗰、那个公司系一个相对细规模嘅公司出嚟嘅话，咁又系咪可能有机会嗰个营业额仲低过？剛才我講了300万，咁會唔會我哋就考慮其實應該係用一個嗰個工程嘅金額嘅比例，即係佢接一單工程，可能幾千萬，可能幾億、幾十億咁，而嗰個比例，即係當然個比例幾多可以再討論啦，嚟作為一個參考嘅罰則，我相信或者對比埋啦，對比埋個營業額，睇下邊一個大啲啦。咁就用高啲嗰个作为准则去判罚会比较好啲。 而家政府建议个修订其实都系600万港元或者营业额嘅10%，即系佢都系用一个比较高嘅金额为准嘅。但是呢其实现在那个检讨就未有最终的定案啦，因为有一些商界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将那个被定罪公司的营业额即是和那个罚款是挂钩的话，有可能会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那你们又作为即是一个代表工人团体的组织，你们会怎样看这个的？ 我们当然认为人命是重要过的营商环境啦，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才会有工人去做事，才会有人放心去俾一个工程嗰间公司做噶嘛，咁如果唔系，如果系轻视个安全罔顾人命嘅时候，或者经常有严重嘅意外发生，咁都唔系一个有利嘅形象嚟嘅，咁最终其实受钱就老细赚咗啦，但系受害嘅工人，所以我哋呢样嘢系反感嘅。 系除咗修例之外咧，你觉得而家劳工处有冇啲嘢可以再做好啲，去到再减少呢啲嘅工业伤亡嘅情况咧？ 一定好多嘅。如果讲紧即系推职安嗰样嘢，譬如佢提到话一啲嘅唔安全行为要举报啦，自行举报啦。咁我边都反映个意见系多人去 反映意見嘅，即係見到啲喺街度見到啲唔安全嘅行為會反映意見嘅。咁但係究竟勞工處其實佢落去巡查都隔咗一大段時間嘅，即係好多危機你即時發現嘅時候咧，冇辦法即時處理咧，隔咗一段時間佢已經完咗工，或者甚至意外發生咗啦。咁點樣去加快嗰、那個加多人手，加快去落去巡查嗰、那個？嗰、那個嘅需要啦，呢部分要改善啦。另外咧，就係頭先講翻上一節咧，就係嗰個檢控嗰樣嘢咯，想有少少補充。就係咧，我見到其實而家近年咧，會有見到一啲嘅死亡嘅意外咧，係過唔入一啲嘅嚴重，即係過唔入一啲安全嘅罪行，即係嘅罪嘅。即係譬如2017年紅磡嗰、那個挖掘工程有三個工人。被嗰啲污水染浸死咗噶嘛，嗰三名工人，但系一啲关于安全嘅罪行全部甩晒啊，即系剩翻一啲嗰啲咩冇保管好嗰啲名册啊，冇做好嗰啲登记册啊，嗰啲好轻嗰啲罪行就判咗，所以罚咗6000蚊同埋11000蚊咁，咁呢啲劳工处要积极去上诉啦，即系遇到呢啲咁嘅情况，致命嘅意外，我谂唔到点解致命嘅意外系，即系如果你做好晒安全嘅话，点会出事嘅？出呢啲位嘅话，即系劳工处要做嘅就可以要积极啲去搜证啊，同埋遇到咁嘅裁判嘅结，即判罚嘅结果之后，要去努力去上诉。 咁另外一个咧，其实同近排即系嗰个跑马地意外有关嘅一条守则，就系同台风及暴雨情况之下工作守则有关系嘅。咁我就见到咧，其实涉事嘅时候咧，就系黄色暴雨警告同埋三号风球啦。咁如果根据个守则咧，其实就即系政府个守则就只不过就系讲话主管就应该尽快安排雇员暂停安全受影响嘅户外工作。咁但系咧，嗰个指引即系似乎都系好，最后系由个雇主啦，即系去判断究竟何为安全受影响，即系你觉得呢啲守则上面系可以点样去改善啊？ 我喺呢个天气呢个条例上面冇咩意见，因为我觉得咧，有时我哋太多指引或者嘅或者建议出嚟咧，好多人反而太依赖啊！即系我如果我哋调翻转谂，就系我哋管理层或者我哋员工都好啦，个安全意识系足够嘅时候，就算我哋冇指引，我哋都可以做得好过个指引。咁反而调翻转就系、是，如果你有指引嘅时候，我哋下下就根据个指引去做嘅话咧，反而有时有反效果嘅。譬如讲紧高空工作，高空工作咧，佢讲紧两米以上，佢好多规管嘅。两米以上工作要搭咩台，要个台点样稳阵成，佢有好多指引写出嚟。但系正正就两米以下呢一啲嘅离地工作咧，就冇咩啲相关指引嘅。但系好多意外就系发生喺1.5米嘅梯上面。 嗯，明白。 咁所以我觉得指引有时候个出发点，我哋做安全嘅人嘅出发点应该系保障个员工安全，而多过嗰啲指引。你做嘅嘢可以一定好过嗰啲指引。 好啊，咁啊，同萧市民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系萧市民咧，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嚟噶。咁我哋嘅电话继续系18723111。各位听众就住工业意外嘅呢个话题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我哋继续讲一啲英式英文口语常见而系其他地方嘅英文未必会遇到嘅字。今日讲嘅呢一个字咧，我哋喺美式英文咧就叫做 rubber boots。rubber boots 通常咧就系喺可能卖鱼嘅地方会见到啦，啲人咧着一啲好高筒嘅全胶嘅防水、防滑、防溅嘅一啲咁嘅胶 boot 啊，胶靴。咁啊，通常咧美式英文叫 rubber boots 啦。英式英文咧有个好奇怪嘅字嘅，就系 wellies。wellies。Wellies 嘅全寫就係 Wellington Boots， 咁啊，相傳係一個叫做 Wellington 嘅人好中意著嘅呢個女孩，咁所以咧就叫做 Wellies 啦。咁你可以話 a pair of Wellies 啦，譬如我想去買一對嗰啲咁嘅膠 boot， 咁我可以話啦 ，I'm going to buy a pair of Wellies。譬如人哋問你，你今日有冇帶你對防水膠 boot 啊？咁樣，因為通常呢啲係英國 譬如出户外活动，有时如果有湿地泥地咧，会比较轻着。我可以话咧就 Have you got your wellies? Have you got your wellies? 即系咧，你会带你对胶 boot 咧咁样。今日就讲到呢度 ，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嘅嘉宾系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网上嘅世界咧系发展得好快，任何行业唔去开始认真地去睇嘅话咧，其实系会倒退嘅。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随后嘅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呢個工業意外嘅問題啊！咁究竟係修例有冇辦法可以增加嗰個嘅阻嚇力咧，令大家可以更加謹慎一啲咧？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潘兆平啊，潘兆平你好。 你好你好啊！ 头先我哋都提到咧，咁啊，其实政府旧年系提出过要检讨职安健法例啊，咁就话将咧系雇主嘅一啲责任啊，譬如话系罚款啦吓，同埋监禁咧都提高啊，罚款就想提高至到300万啦，监禁期咧就提高，想提高到最多最多嘅2年啦，而严重嘅个案咧就更加想将嗰个最高罚款金额咧就同呢个定罪企业嘅营业额去到挂钩，咁但系咧就个检讨到。而家都未有定论，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系个争论喺边度咧？同埋即系点样发展落去咧？而家 嗱，其实而家嗰个职业安全状况系唔理想嘅，咁就一路嚟，我哋劳工团体都要求政府咧，对嗰个职安罚则咧要做一啲修订。咁其实佢喺2019年嘅时候咧，佢都提嗰一个建议出嚟。咁啊，当阵时劳工处自己都认为咧，即系个罚则成20几年冇修订咧。啊！社會普遍都認為嗰個判刑咧係即係反映唔到嗰個違法嗰個嚴重性，所以又發揮唔到嗰個違法者即係起到阻嚇作用。當陣時佢提咗咧，就同嗰個營業額掛鈎10%，咁就亦都指出咧，即係話我哋呢個香港同嗰啲發展中國家咧，呢個罰則差距好大嘅。即係佢舉咗例如人哋紐西蘭啊，甚至乎澳洲啊，澳洲都成2000几万，咁当然佢提咗之后咧，就我哋劳工界都支持嘅，咁就好遗憾咧，就提完之后咧，就可能有雇主团体反对啦，咁佢就即刻就缩翻，咁到2000年嘅时候咧，佢亦都有响呢个人力事务委员会咧，亦都提过咧，就话因为雇主强烈反对咧，咁佢又想另外做一啲修订，就只系提嗰个所谓5000万嗰、那个。咁无可否认咧，拖到而家咧，都未有一个具体嘅一个建议出嚟。咁当然咧，即系阿特首喺施政报告里面咧，都写咗咧，就话佢哋非常重视嗰职业安全同埋健康啦。咁而准备咧就提高罚则。咁究竟提几多咧？我哋都未知。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即系其实即系生命无价啦。你睇翻而家建造业咧，差唔多平均2个星期就有一个死亡个案，咁其实呢个系相当之唔理想。所以我自己睇咧，就多次都响立法会提过议员议案，提过质询，咁就政府亦都知道而家嗰个罚则咧，即系发挥唔到一个阻吓作用。咁究竟佢系咪真系有心去推动呢样嘢咧？我就觉得系政府应该要好坚决啦，因为雇主就一定有异议嘅。咁對職業安全咧，即係佢當然成日都講咧，就宣傳啊、教育啊、巡查啊，即係年年都係提呢幾樣嘢，但係都發揮唔到一個改善即係職安健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尤其是死亡個案，即係一路都持續。 嗯，你刚才提到那个检讨的原因有两个，一就是因为20几年没有修订过那个条例，另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罚款额就跟其他发达国家其实是不看齐的。我想问一问呢，就是除了你刚才所说啦，就是有些雇主反对之外呢，其实议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反对声音呢？另一样就是除了罚款额呢，即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条例的内容你认为都需要去修订呢？ 嗱，真係事實上呢，而家呢兩個條例咧，嗰個罰款額真係好低嘅，你由2000蚊至到500萬不等，你同其他發展國家差異好大啦。議會就一定有人有異議嘅，尤其是即係代表工商界嘅議員朋友咧，咁佢就成日講咧，就話嗰啲中小企啊好困難啊，如果你罰得太緊要，佢就差唔多執埋粒啊咁咯。咁我哋成日覺得，即係如果佢係冇違法冇剩嘅，咁咪唔會罰你錢噶嘛。啊！而且即系冇听啲讲，而家大嗰啲，尤其啲大工程啊，成过百亿嗰啲，你罚你咁少钱嗰几下，即系攞几万蚊，咁佢真系对呢个重视安全咧，佢只系口讲，但系实质唔去重视。咁所以讲，如果你问我，喺议会一定有异议嘅，任何一啲改变啲法例改变，即系同雇主有关系嘅。咁但系政府系要知道嗰个社会而家面对呢、這个所谓严重嗰个违法而引致生命死亡嗰个咧，系要喺呢方面要着力。否则你就维持几十年都是咁嘅状况，咁我觉得对工友嚟讲系好唔公平咧。好多时而家我见好多即系工伤或者死亡咧，佢系影响住成个家庭噶嘛。咁你变咗大家社会，大家去承担佢嗰个社会成本。 嗯，你见而家政府嗰个游说工作系做成点咧？其实有冇需要再加强，或者再系多啲去沟通，就住呢个嘅罚则去到做一个共识咧？ 我自己睇咧，就當然啦，即係政府本身一定要有決心啦。其實上次提呢個意見嘅時候咧，已經換咗兩任嘅勞工處處長，咁理論上就即係佢哋即係去遊說僱主係即係有責任。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事實上社會即係喺呢個議題上咧，其實政府係要。即係俾大家去推動，去能夠盡快有能力去游說，即係僱主。咁一啲政黨嘅朋友希望佢哋都睇到，即係其實呢個修例，當然我唔敢講絕對100%改善曬所有職業安全，但起碼有一個即係從呢個責任上，令到僱主更加嚴謹去處理職業安全健康嗰個問題啦。 剛才我哋都同一啲其他嘅關注工人權益嘅組織傾過啦，咁佢哋都關注咧勞工處嗰個巡查問題咧，就講緊巡查同埋執法咧，可能有一個時間差，令到咧即係嗰個執法嘅工作咧，可能就未夠迅速啊咁。咁你覺得譬如勞工處嘅工作又有冇地方可以再改善呢？ 當然勞工處嘅責任咧，佢係好多方面咧，宣傳教育甚至冇巡查啊檢控都係佢哋嘅。咁加强嗰个巡查，我哋完全唔反对。咁但系事实上过去咧，佢都做咗，佢向我哋议会里面反映过，做咗好多个巡查，加咗人手啊等等。咁究竟即系做咗咁多样嘢，点解个意外仲系咁唔理想咧？這个咧就我成日都讲，本来第一身就系即系呢个雇主或者嗰啲管理层咧，佢处理嗰个安全健康嗰、那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法律责任。咁所以讲，如果佢做得好嘅时候咧，嗰、那个任何巡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喺执法上增加雇主佢重视嗰个职业安全。咁但系如果佢知道个罚系好严重嘅，啊真系都坐下坐，除咗款项，甚至乎坐监嘅，咁佢就会一定会好严谨去处理嗰个职业安全问题啦。 好啊，唔该晒潘少平，多谢你。 好，唔该，系，拜拜。 潘少平咧就系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听众对于呢个话题又有咩嘅意见呢？电话旁边有听众刘先生喺度，刘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请讲啊。 其实根本我本身系一个维修员， 系。 咁其实而家你香港所全部讲嗰个劳工法例啊、职安健啊嗰啲嘢咧，冇错，即系保障到我哋嘅安全。但是最终目的就是我们本身工作的时候够不够人手去辅助我们呢？譬如说你是超过 两米高不可以用梯工作，譬如我们在工作，即是譬如我们做维修，譬如在后楼梯啊，你根本搭不到个工作台的，是不是？那是不是一定要拿梯去维修呢？但是做事的时候根本没有人辅助到我们，只有我们一个人的，那如果有意外的时候怎么办呢？ 系，咁有冇向公司反映翻，即系其实相关嘅一啲工作嘅安全问题啊？ 其實講真，安全每一個，我哋尤其是我哋工作者，我哋都想我哋唔好整親，係咪先？但問題上就係僱主問題，肯唔肯再係去請多一個人，或者揾其他人去輔助我哋嘅咯？ 嗯明白。 好簡單，譬如我哋做啲咁嘅嘢，你保安員有保安嘅職責，我哋做維修嘅，我有我哋維修嘅部門咁講，一座大廈。譬如話，你得一個技工去做維修嘅，咁你揾邊個幫手呢？ 明白， 係嘛？俗話講句，好多嘢都係我哋自己篤生咯。 係，明白啊，明白劉生嗰個處境啊，即係可能有啲公司咧，真係未必有好多嘅呢啲人手啊，或者一啲嘅安全措施係提供俾到俾啲員工嚇。 嗯，咁呢個其實都指出咗一個好根本嘅問題啦，即係包括就係地盤本身唔夠人手開工，或者嗰個地盤嘅人手老化問題啦。咁同埋我覺得而家都係一個適時嘅時間，即係去檢討呢一條法例，因為我哋好多集嘅自由風都講啦，其實而家香港會有好多嘅大型嘅基建工程，即係會上馬啦。咁所以我哋講城市發展嘅同時，其實工業安全都同樣重要嘅。咁同埋疫情亦都可能打亂咗有啲即係工程進度。咁所以好多地盤要趕工。 好，傾到呢度先嚇。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外面多处地方的交通都是相当繁忙的。先看隧道情况，控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湾仔运动场和近维园道。告示打到第四线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就排到去丽港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盈富基金25.98升3.8，比亚迪股份273元升19.2，安踏体育121.4跌0.5，恒生中国企业90.9系升1元，友邦保险87.8升3毫，中国平安57.45升7毫，吉利汽车24.4升0.8。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合宝丰年、直通电信、WAC Holdings、创业集团控股同埋中国疏浚环保。五大跌幅股份：伟骏集团控股、中国基建投资、中天国际、中国卓银同埋 Ocula Holdings。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7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5点，升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14.28，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5，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港金收市报16,5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74美元，卖出1783.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下跌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有意外，咁而家大家通车塞噶，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展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观塘码头。隧道情况，咁而家中环及湾仔绕道隧道东行去湾仔北，因为车多咧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隧道下一带车多，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就一路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

由于他勇于揭露那些军阀和美国勾结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令到一些军阀出身的国会议员向他围攻。祖雅曾经经历六次死亡威胁，最后被迫解除国会职务。现在阿富汗妇女又面对新的挑战，他们的未来是怎样，大家都关注。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来到傍晚的6:43，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林智恩在这里。林智恩，这个时间想跟大家谈一下关于一些的泛民阵营究竟有没有人出来参选未来12月的立法会选举呢？早前民主党就宣布了，就是没有任何的党员去报名参选立法会了。大家就关注到另一个的泛民政党民协了。他哋昨晚咧就召開咗特別會員大會啊，咁就會上面通過咗咧，就開放俾會員報名參選，同時咧就授權執委會去到處理報名嘅事。今日咧佢哋就會開始接受報名啦。預料咧佢哋嘅執委會咧就將會喺10月23日作出最後決定，係咪派人參選啦。咁啊，林智恩啊，咁就同民主黨嘅情況咧就可能有啲唔同啦，因為咧佢哋民協咧就冇咁多一啲嘅參選要過嘅門檻嘅嚇，咁佢哋報咗名之後咧，咁就會交俾即係執委會去到決定嗰個嘅出戰嘅名單啦。咁換言之咧，就有人代表民協參選嘅機會咧，可能會大啲咯噃。 所以有人都會形容咧，民協就係泛民主派政黨入邊啦，首個表態會參選嘅黨政黨啦。咁但係當然啦，我覺得而家都仲係言之尚早嘅，因為最後究竟有幾多人報名啊，甚至有冇人報名咧，呢個都係未知之數嚟。因為今次民協嗰個嘅會員大會所決定嘅咧，就只係立場上邊會開放俾會員去報名啦。咁另一樣嘅未知數咧，就係除咗通過資格審查之外，就是究竟民協攞唔攞到選委五大界別的一啲提名票啦。因為而家我哋睇到選委會嘅組成咧，其實非建制派都幾乎係冇席位咁滯啦，咁樣。咁至於咧，你話即係民協嗰、那個立場上邊，我就認為都唔算係好出奇，佢哋會有一個咁嘅立場。因為首先咧，我哋睇翻咧，民協早前都改咗佢個黨章嘅，即係佢係定名支持港區國安法啦，中國憲法等等，咁亦都咧，即係談及係香港咧，其實嗰個憲制基礎就係憲法第31条嘛。咁所以呢一啲其實民協都早有部署，希望可以增加佢哋入到閘嘅機會嘅。咁而且民協一向啦，即係大家都知嗰個支持者係比較溫和啦，亦都係嗰個地區民生嘅基礎係比較強嘅。咁所以亦都咧，佢哋有一啲嘅發言人啦，尋日有出嚟交代咧，就係有一啲支持者咧都會認為民協咧，就算未必即係完全係所謂叫做非常之認同個選舉制度都好啦，都需要咧喺議會入邊咧有人就咗啲民生嘅議題咧，係發聲嘅。 跟住落嚟咧，大家亦都要問嘅問題咧，就係究竟最終啊，會有幾多民協嘅黨員去到報名參選立法會咧？咁而民協如果係真係參選立法會嘅時候，又會唔會同其他嘅一啲非建制派嘅參選人去到協調咧？咁大家點睇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啊！而家即係民協啊，對於參選立法會嘅立場啦嚇。咁而家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民協嘅代表啦，有民協嘅署任副主席李漢廷啊，李漢廷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你好。 不如請你講翻咧，昨晚嗰個特別會員大會咧，其實啲黨員喺會上面傾過啲乜嘢嘅討論咧？有啲人支持有冇人有其他嘅意見？咁最終點樣落到一個開放俾會員報名參選嘅決定咧？ 昨晚嘅會員大會啦，咁啊好高興啦，見到我哋好多嘅會員出席啦。咁啊，另外就係我哋見得到佢哋好坦誠，基本上就將大家嘅憂慮啦，同埋咧就係觀點咧，係大家作一個交流。我哋當中咧，亦都係考慮到即係現時我哋香港嘅即係社會同埋政治嘅狀況啦，大眾對於再一次去參加立法會選舉嘅觀感， 我哋支持者嘅態度，成員反映翻喺深水埗、喺屯門、喺黃大仙服務嘅地區嘅一啲地區意見，同埋就住我哋可能嘅組織嘅一啲係傳聞，都有一個即係密切嘅交流咁樣。咁我哋最後咧都得出一個結論啦，就係我哋現時嚟講咧，就係開放我哋嘅會員啊，係去報名參加今次嘅立法會選舉。咁我哋都會有黨內嘅係報名機制咁樣。咁啊，22号咧就係截止日期。咁我亦都觀察住究竟有幾多嘅成員係會報名參加。23号執委會咧會有個決定。 嗱，據我理解就應該今次咧嗰個對於會員嘅參選要求，其實就應該同民協過去咧參與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嗰個提名嘅程序應該係冇大分別嘅，係嘛？ 你嘅呢個情況係同以往咧係冇大分別嘅，一如以往咧，我哋都係開放俾會員去報名，然之後咧係經執委會去通過，這個咧同以往嘅分別不大。 嗯。咁但系咧，民協啦，即系我哋头先都讨论到一个问题，就系、是、民協作为一个即系政治嘅组织啦，其实而家有冇能力去协助一啲有意参选嘅会员咧，喺五大界别嗰度争取提名？ 我只能承认咧，民協其实系非常之困难咧，系去争取呢个选委嘅提名嚟嘅。因为大家都知道现时嚟讲，呢、這个入闸机会咧，其实相比以往要争取嘅咧，系要更加多。一切咧已經係改變得到，咁所以咧都非常之依賴咧，係打算參加選舉嘅會員咧，係需要去自行負責同埋去作解說，先可以爭取到相關嘅選委去提名。 係，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冇即係有冇係討論到咧？就係、是、對於參選即係開放俾會員參選呢個決定。其實係都會引起其他人唔同嘅意見，譬如話有啲你哋嘅支持者可能唔同意喺而家嘅選舉制度之下咧，再去參選嘅，又或者咧，就算都預料到咧將來嗰個議會嘅形勢咧，就算啊，即係有成員係當選都好啦，咁嗰個發揮嘅作用同以往咧可能係唔一樣嘅。呢啲嘅回應其實喺會上面有冇討論到啊？ 我哋都即係充分整合咗。我哋聽得到嘅意見啦，有正有反，當然亦都留意到地區上面有聲音係唔同意我哋係再次參選，亦都有部分街坊咧係即係理解我哋咁做，亦都希望咧係能夠為基層同埋大眾社區咧係留一點聲音。但係總而言之，我哋嘅判斷咧其實亦都係估計得到喺下一屆嘅立法會選舉發揮嘅空間咧非常之微嘅。咁我哋一向。80年代，包括喺市政局到立法局之後，97年之後立法會咧，其實都一直係利用立法會嘅議席咧，係喺地區裏邊發揮更加大嘅空間。呢、這個初心咧係一直不變咁，我相信咧，我哋都係秉持住以往嘅做法咧，係去做。 系，另外我想問咧，就尋日嘅特別會員大會裏面咧，有冇黨員已經表達意願要參選咧？ 我聽唔到有黨員係表達意願，咁我亦都呼籲佢哋咧，其實係喺報名期之內咧，如果有興趣嘅會員咧係報名。但我哋相信咧，就係未到22号咧，我哋都未有一個知識咧，就係究竟有邊啲會員去報名，這個、呢個咧都要一切咧係留待下個星期。現時嚟講，言之尚早。 嗱，你頭先提到咧，你都會預示，就算係有一啲嘅會員係成功可以當選都好啦。咁喺個議會嘅空間，即係無疑係比起以往細嘅。咁你哋其實會期望民協嘅候選人咧，會拎一個點樣嘅政綱出嚟參選，係令人可以判斷到民協其實係同其他非建制嘅政黨係有分別。 我相信民協一路秉持住民主民生呢條路線咧，一向都係比較特別嘅。咁我亦都係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民協係扎根草根，亦都喺社區裏面工作，嗰、那個知名度咧係亦都係有喺度。咁我相信如果係想參選嘅會員咧，係需要說服到我哋社區裏面嘅支持者同埋我哋市民大眾咧，係能夠堅信咧民協係繼續做緊現時一直以往去堅守嘅信念。咁呢個咧先係最重要，而我哋咧亦都唔諗住去放棄。 嗯。嗱，已經有啲嘅非建制派嘅政團咧，譬如新思維咁樣咧，咁都講到話咧，就希望咧可以同其他嘅非建制陣營咧係團結同埋協調啦嚇，咁可能係即係講緊你哋啦，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合作或者協調嘅空間咧？ 我哋未收到任何政團同埋獨立個別人士咧嘅邀請，但我哋民協相信咧，我哋希望咧係能夠同民主派嘅政團咧係去一齊合作同埋協調，呢個係我哋嘅原則啦。 咁即係包唔包括新思維啊？ 我相信呢个系言之尚早，但我见唔到有呢个必要啦。 OK， 另外咧就算真系选嘅话咧，即系你头先都话啦，都想同即系睇下民主派嘅其他嘅成员会唔会有啲嘅协调或者合作嘅空间。咁但系譬如会唔会就即系争取其他嘅泛民政党帮你哋去拉票或者即系争取佢哋支持你哋咧？就譬如民主党咁，会唔会想请求民主党去帮你哋助选嘅？ 喺呢个时势之下咧，我相信做任何嘅決定咧都係非常之困難嘅，包括係去選舉或者唔去選舉，呢個咧係喺現時嘅政局裏邊咧係殊不容易嘅。咁我哋都要留待睇下我哋有冇會員係希望去參與呢次選舉啦。之後佢哋嘅部署，佢哋嘅即係我哋亦都相信，即係假設係有候選人係出嚟參選咧，佢哋嗰個意願咧係行先，佢哋嘅部署我相信可以係之後再作安排。 咁你会认为咧，即系民协嘅参与咧，其实对于整体个选情会有啲咩影响咧？咁第一就系、即系会唔会有机会系可以提升到投票率啦？第二就系、民协你有冇信心可以吸纳到原本系属于一啲泛民主派嘅票源？ 我相信民协本身嘅票源当然就系、跨江埔啦，咁样。咁我哋都相信喺以往民主派嘅票源咧，亦都系一路咧系投俾民協嘅。咁但系我哋留意得到咧，其實無論係有其他嘅政團去參與，又或者民協嘅參與咧，難以咧係提升咧，或者係難以係改變到現時香港市民對於立法會喺改變咗選舉制度之下嘅觀感。咁呢個咧，我認為咧，對成個嘅投票率咧係冇明顯嘅幫助。呢個係我哋能夠判斷得到嘅。 咁譬如民主黨啦，即係最後就冇黨員係表明會報名參選啦。民主黨嘅決定咧，有冇影響到尋日你哋會員大會嘅討論啊？ 我哋咧都基本上咧，就我哋嘅討論係環繞住早前一直發生嘅任何嘅事啦，同埋咧就係我哋喺社區裏面得翻嚟嘅觀察。咁固然啦，係民主黨嘅決定咧，係比我哋更加早。但係咧，我哋相信咧，就係我哋整合咗所有嘅意見之後咧，我哋最後咧決定咧就係開放俾我哋嘅會員咧去報名參加咁樣。 係，咁你哋會點樣睇即係嚟緊嗰個嘅選情咧？即係因為可能好多嘅人就會即係將你哋標籤咗啊。其實而家即係如果民協會選嘅話，可能咧就係即係唯一啊，即係一啲主流泛民政黨咧去到參選啊。咁亦都將你哋嘅選情咧可能會同即係成個民主派陣營嘅一啲代表啊去到掛鈎咁樣。咁你會點樣考慮到嚟緊你哋嗰個喺選戰上面嘅定位，同埋嗰個嘅宣傳啊，或者個解說嗰個策略？ 我諗呢個咧要詳細同假設有候選人成功入閘啦，呢個先能夠再作定斷。始終咧以現時個情況嚟睇咧，就算係有人去報名，無論係任何政團都好啦，入唔入到閘咧已經係另一個問題。所以呢啲咧亦都係言之尚早。我哋民協咧更加係認為咧，即係政府不能夠再次咧係即係肆意去剝奪即係候選人嘅被選舉權，呢個係我哋嘅立場。 嗱，咁民協本身就扎根喺深水埗啦，咁以而家嘅選區劃分就應該係屬於九龍中嘅區啦。你哋預計會有幾激烈咧？嗰個選舉競爭？ 以我理解，深水埗咧應該係喺九龍西嘅區啦。咁啊，九龍中就應該涉及係九龍城黃大仙。咁我都從媒體裏面都得知啦，有唔同嘅人士都係打算喺呢兩個區去報名，咁我哋都一路係留意住呢啲嘅報導。 我見你哋都有喺訪問度提到話咧，就係而家你哋部分嘅區議員係辭咗職啦，咁令到即係你哋可能即係一啲支持立法會選舉嘅力量啊、資源啊係少咗，可唔可以講多少少點解咁講？ 大家都相信知道啦，民協從來都唔係一個資源多嘅政黨啦。以往嘅立法會選舉，民協亦都係派出嘅選將，亦都係一個起兩個字。咁我相信咧，就係隨住我哋區議員嘅議席係減少， 我相信咧就係民協可以動用嘅資源咧係亦都係削弱咗。咁呢個咧係絕對影響到咧我哋假設係有會員去參選執委會最終嘅決定如何咧？呢個係一個關鍵。 或者調翻轉問啦，即係以往啊，即係有區議員比較多嘅時候，佢哋可以點樣幫到手喺立法會選舉嗰度？咁而家又會少咗啲乜嘢咧？ 咁我相信呢個係個社區嘅基礎同埋裝腳嘅效應咧。呢個就係、是、有更加多嘅區議員扎根喺社區裏邊咧，係能夠提升到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咧，佢哋喺地區嗰個力量作為一個實質嘅支持。以往咧係重要嘅，但係隨住民協嘅區議員咧係減少到去剩翻六位，三位喺屯門啦，一位喺黃大仙，兩位喺深水埗啦。呢、這個嘅效應咧明顯係削弱咗。 Okay, 好， 我想再問多一個即係再宏觀少少問題啦。嗱，因為過去都有啲社會討論就擔心咧泛民嘅即係代表，如果冇政黨係出選嘅話咧，擔心影響埋即係香港同北京之間嘅關係啦。你哋會預期你哋嘅出選會唔會即係？即譬如對於整個一國兩制關係會有啲咩影響？ 我唔期望民協能夠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有咁大嘅顯著嘅效果，但係我哋相信咧就係、是、如果民主派嘅聲音能夠一點燭光咁樣去保持住咧，係對成個政局嚟講咧係有所幫助。 嗯， 好啊，唔該曬李漢廷，多謝你， 唔該曬，好，感謝，好。 李翰廷咧就系民协嘅署任副主席啦，佢用到一点烛光嚟形容，即系如果真系可以入到议会嗰个嘅声音个力量啊。 系咁啊，不过我哋如果睇翻咧，即系过去民协喺立法会选举嗰个得票占比，其实都唔算好多嘅。咁所以可能我哋要谂嘅问题就系、是，如果过去泛民支持者其实有几多系想因为投俾非建制派就投俾民协咧？咁可能呢一个都需要去考虑。 要留意咧，即系新嘅选举制度底下咧，直选地方选区啊，地方选区每区咧系两个职位嘅啫吓，咁、所以如果系民协能够即系攞到大概一半嘅票数咧，可能先至咧就系稳住一席啦。咁究竟呢个情况之下系咪可以即系有一个胜选嘅一个机会咧？呢个都要继续睇啦。 中方将继续大力将加大载人航天领域国际合作嘅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天气方面，一个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数小时本港各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天气稍凉，气温下降到最低约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气温下降到20度或者以下。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Peter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近培正道桥底。咁至于较早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同埋反方向啦，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丽业街呢两宗意外都已经清场噶啦，咁车龙就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另外，中环及湾仔绕道隧道东行去湾仔北方向，因为车多啦，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 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车多噶，龙尾就经过隧道啦，一路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加上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跟住林士街那段都是车多缓慢，车龙就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而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系都系车多啦，龙尾就排到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收费广场嗰度噶。喺新界方面，荃湾区一带咧交通系严重挤塞，咁揸车朋友咧请尽量避免去受影响嘅地区啦。荃湾路近荃青交汇处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就系葵涌道近美孚新村、屯门公路近丽城花园、清泉路去德士古道方向龙尾排到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呢，龙尾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反方向出去九龙啦，近和斜村那段呢，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山下村车多架，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最后呢，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唔会释出废气，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火。投资物业唔保证有回报，一个唔好彩。买楼花仲可能会拣中烂尾楼添啊！买之前谂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想知多啲，上 outsidehk.eaa.org.hk 睇下啦。 人生从来都系一个学习旅程。 我是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俊文，我会一年十三个星期，每集请嚟一位朋友。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界别，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年少时候的经历，怎样去了解自己的志趣，以及当面对逆境的时候他怎样去处理。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了没？ 打了。 打了没？ 打了。 打了没？ 打了。 打了没？ 打了了。 我打了第一针啦。 我呢就打了啦。 我就打了第一针啦。 我打了两针啦。 我就打了两针啦。 我就打了啦。 我一早就打了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障个人的健康，还可以保障你爱锡的人，甚至整个社区。快点接种新冠疫苗，一起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由你做决定，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佢打过唔少国际赛，出战残奥都系第一次， 首次出赛就夺得铜牌啦。奖牌背后，佢经历过咩难关？今个星期日有轮椅羽毛球员陈浩源。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民協咧，尋日就喺特別會員大會嗰度通過咗開放俾佢哋嘅會員咧，係報名參與立法會選舉嘅。咁我哋頭先就同民協嘅代表傾過啦。咁而咧就有其他嘅非建制派嘅政團啦，都有出聲啦，就話希望啊，會唔會可以協調下或者團結下咧？咁就係新思維咧，早前都有作出咁樣嘅呼籲嘅嚇。 咁呢度都有幾個問題，一陣間都可以請教即係新思維嘅狄志。 源嘅。咁第一就係、是、即係其實新思維會將邊一啲嘅政團或者組織會包括喺嗰個協調對象入邊咧？即係除咗組織之外，譬如一啲嘅非建制派素人咧，會唔會係佢哋嘅協調對象啦？第二咧就係、是、我哋過去咧，其實講非建制派協調咧都好麻煩噶嘛。咁究竟即係邊一個人是可以負責做一個協調的工作呢？咁呢個第二個問題啦。咁第三呢就是那個協調的效益有幾大，即係因為如果最終呢非建制派參選人不多嘅，咁又唔係每個區都有嘅時候，咁有冇咁樣嘅協調嘅需要呢？咁呢個一陣亦都可以問一問狄志遠。 咁啊，以前就泛民就組成過一啲嘅協調選舉嘅啲平台啦。咁但係隨住即係個政治形勢嘅改變啦，咁呢啲平台都相繼唔運作啦。咁咁係咪可以有人啊，有一個即係有足夠嘅 德高望重嘅 係啦，可以出嚟做一個咁樣嘅協調嘅角色咧嚇？不如都問一問新思維啦。新思維嘅主席狄志遠咧就喺電話旁邊啦。狄志遠你好。 系你两位好，大家好。 系首先问翻阿林智恩第一个问题先啦，即系究竟你会同边啲嘅非建制派政团想有一个协调嘅工作咧？ 嗱，我哋就抱一个开放态度嘅，最主要原因就系而家有几个嘅主要嘅泛民嘅政党咧，都表态唔会参与今次嚟紧嘅立法会选举啦。咁剩翻落嚟咧，其實我自己睇落去都係一啲比較細規模啲嘅政黨啊，或者團體咧嚟緊參選嘅。咁如果係各自為政咧，其實嘅力量都比較單薄。咁第二方面咧，就我估計有唔少嘅選民咧，對於今次嘅選舉制度唔滿意咧，似乎佢唔會投票嘅。咁如果投票氣氛低嗰陣時候咧，咁變咗嗰個好多人投票意欲低咧，其實對我哋就即係非建制派係不利嘅。因為建制派嗰個即係選票嘅力量係比較大啊，咁所以如果係分散啊、各自為政咧，咁就即係對於選舉嚟講就唔樂觀啦。咁話啊，邊啲人先可以協調得到咧？咁我哋就冇話我哋領導咩嘅，最緊要非建制派嘅朋友，大家都有一個基本概念噶啦。咁如果有嘅興趣嘅，咁大家有商有量，傾下偈。咁有幾大嘅合作空間，從而令到大家嘅選舉個選情咧都有利咧。咁我哋就抱一個開放嘅態度，同埋作一個呼籲啊咁樣。 嗱，你頭先提到即係嗰個候選人嘅佈局上面會係一個協調啦。咁另一樣咧就係嗰、那個政綱上面都會唔會有啲協調咧？嗱，如果有嘅話，咁新思維同民協同埋民主思路咧，究竟大家嘅共通點喺邊度？譬如有邊一啲政策議題或者一啲範疇係你哋有機會係意見一致嘅？ 我估因為大家都要坐埋傾傾先得，即係唔能夠話某個團體或者某單方面咧。定咗啲準則，咁然後就大家要跟，咁我諗咁樣亦都唔符合即係非建制派過往作風，大家有商有量。但你問我非建制派其實都有嗰啲共通性嘅，譬如話我哋比較着重係爭取民主嗰個嘅訴求啦，我哋都係站喺中下階層嘅利益啦，我哋希望維護嗰個嘅一國兩制，能夠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啦。咁另外就係我哋會就用一個批判嘅角度咧去監察政府施政，希望佢能夠施政為民。我相信呢啲嘅大概嘅空間咧，都係容易大家攞到嘅共識。咁但係我都再強調就唔係話某一個人或者新思維咧，你定咗個框架，你嚟就嚟，唔嚟就算，就我就唔係一個咁嘅思考方法。大家都係一個集體智慧，點樣可以用我哋一個好啲嘅共通嘅諗法？最緊要就係話我哋能夠接觸到選民，選民對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從而投我呢一票咧，呢個效果先係重要咯。 頭先我哋訪問咗民協嘅處理副主席李漢廷啦，咁佢話首先就未收到你哋嘅一啲邀請啦，第二就係咧暫時都叫做開放嗰個嘅。合作空間嘅，即係對呢樣嘢係取一個開放態度。不過咧，今朝早咧，處理主席啊楊旭咧就喺其他嘅節目裏面都提到話，好似都暫時冇將你哋新思維擺喺一個可以合作空間嘅團體名單入邊喎。咁你會唔會有啲失望咧？或者即係可能花啲功夫去到溜佢哋合作咧？ 我諗順其自然啦。其實第一日我哋構想呢個諗法時候知道。都唔容易噶啦，因為大家都有唔同嘅政治嘅包袱，分散啲，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同事包袱， 你唔好话合作唔合作啦，选定选，大家都好难揸到得主意。咁所以我哋都唔会低估咧促成呢件事嘅难度嘅。但系我觉得去到尾，如果系大家协得系个选举，或者系能够争取更多选民对我哋有信心咧，我相信呢个好实际嘅一个效果。咁大家都会值得去思考。咁但系点样大家去放低自己嘅包袱？大局为重咧，我相信都唔系一件容易嘅过程咯。咁时间仲有嘅，咁大家多啲有机会嘅就互动下，从而大家认识多啲，而可以建立到个合作嘅一个契机啦。咁 嗯，但如果咧最终其实非建制派嘅候选人嘅数目又唔多嘅时候咧，你认为嗰个协调嗰个最大嘅效益喺边度咧？即系咪协调咗之后，亦都可能会令到多啲选民会鼓励到出嚟投票？ 我相信鼓励选民系有作用，因为咧。如果是一路来讲呢，非建制派都有一定的选民的支持者。咁如果大家都好弱势的时候，他觉得咦我投一票有没有作用啊，或者有没有个胜算呢，咁可能都会影响到大家的选民的投票的意欲。咁如果你说非建制大家能够有个团结，而有个大家有个坚定的信心啊，在将来立法会里面呢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发挥。咁呢个一定是推动到多啲选民来投票的。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我而家睇傳媒嘅報道咧，其實都有啲區係會衝撞嘅。咁如果係幾建制派再去，大家都係同一個區域去競爭咧，咁係即係不利於即係非建制派嘅勝算咯。咁我覺得係有客觀嘅因素咧，係值得我哋係坐埋交流下，尋求下有冇合作嘅空間咯。 嗯，你覺得嗰個協調合作嗰個嘅？方式啊，或者系嗰个嘅边个做主动，又系点样去计咧？因为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以前泛民咧有一个嘅协调嘅平台啦，咁但系而家就冇，咁系会唔会系新思维想采取一个主动去到邀请唔同嘅非建制派政团或者候选人去到合作？系咪你哋会做咗一个主动嘅角色咧？ 我哋都要即系好谦卑咁样去讲嘅。即係我哋都唔係一個好大嘅政黨，都唔係話好有江湖地位，召集啲人嚟坐埋傾。我諗互動啦，即係互相啦，因為我哋已經作出一個勇敢嘅一個呼籲，大家坐埋傾下。咁有契機嘅，咁大家咪可以大家坐埋傾下咯。即係我就冇嘢，我哋係分之為咧係扮一個協調者嘅角色，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參選咧。咁如果我做協調者，可能有利益上之間嘅衝突啦。咁坊間都好多嘅民主派嘅人士、非建制派人士，德高望重，或者佢哋嘅組織係唔會出嚟參選嘅，比較中立啲嘅。咁如果佢哋可以呼籲佢哋發揮呢啲個角色啦，我覺得有住我自己感覺上都會有人會做呢個工作。 嗯，但是在新思维的角度来讲，你是期望即是非建制派可以在将来立法会选举是拿到多少席才可以发挥到的作用？ 现在言之尚早，因为选举那个空间都大家都观察到了。那泛民如果我看下去，或者非建制派的朋友呢，准备出来参选的人数本身都不多。 嗯 啊，但是我想无论都好，争得一席得一席。哪怕是两三个朋友在议会里面最低限度呢，他有一个另类声音的代表呢，是一定会发挥到作用的。回想当年在立法会开始有民主的步伐的时候呢，都是华叔啊李柱铭两位前辈，咁在即是撑住整个民主的运动，在议会里面呢去据理力争，咁都是一个时间之后都有一个即是个发展的过程的。咁所以可能就大家都要即系唔好期望话啊，非建制派里边咧，好似过往有二十席啊、三十席啊咁。咁我觉得认为有几席能够可以团结一致，而系代表某个声音咧，对香港嚟讲咧，即系都系有个好处。 嗯，仲想问埋咧，你同呢一啲非建制派政团合作咧， 会唔会倾到呢个嘅政制嘅问题咧？嗱，而家虽然话选举制度就有改变啦，咁但系基本法里面嗰个嘅双普选嗰个承诺咧仍然存在嘅。咁你头先就话同其他非建制派可以倾，即系一啲民生啊，一啲理念上为中下阶层去争取权益呢啲地方可以合作啦。咁但系民主化、政制呢啲地方，你哋又会唔会尝试去争取扩大或者团结一齐去到争取咧？ 我相信非建制派其中一个重要嘅部分就系民主嘅发展，都系我哋历年来即系、就是、多年嚟嗰个诉求嚟嘅。咁正如主持讲话咧，基本法都仍然系坚守住咧，系双普选嘅，最终都系一个，不过系一个步伐同埋时间表，我哋点可以争取落实嘅啫。咁我自己个人判断，非建制派喺呢个话题上系必然系一个主要嘅即係討論嘅環節嚟嘅，咁啊當中裏面會唔會有分歧或者有共識咧？咁可能我哋大家要即係聚上一堂之後，睇下會唔會揾到一啲大家可以接受嘅空間，從而令到我哋達至合作嘅條件啊咁咯。 好，唔該曬狄志遠，多謝你。 好，唔該曬。 狄志遠咧就係新思維嘅主席嚟噶，咁究竟咧佢？有冇人可以揾到邀请到一齐合作呢？就要视乎即系究竟有几多非建制派嘅人咧去到参选啦吓。咁我哋讲呢个话题嚟到呢度先，转头翻嚟咧讲讲关于一啲填海物料嘅问题啊。 首长级公务员咧系负有一个带领嘅作用，我哋会检视首长级官员晋升同埋选拔嘅机制。 施政报告提到会检视高级公务员嘅选拔聘任机制，包括公开招聘公务员架构以外嘅人，详情系点呢？另外，政府喺公立医院设立新冠疫苗接种站，反应如何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嚟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陈展。 我觉得最紧要系做好你而家做紧啲嘢，就冇得 project 太远，鼓励佢嗱，你有时啲 project 好晒，但晒得嚟都系你个 portfolio 嚟嘅，帮你自己去将来话啊，我识做咁多嘢，都系帮你自己。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巴西。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爱好者 Pinky 同大家分享之前坐游轮由阿根廷玩到巴西。 Pinky 更加参加咗被誉为世界三大嘉年华嘅 巴西森巴嘉年华。 喺嘉年华期间，佢半夜仲见到小朋友喺游乐场度玩，同埋地铁广告24小时运作啊！有趣故事，今个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 欧海星先奴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3，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啊，讲讲关于咧系而家咧政府都有好多啲工程嘅计划啦。咁啊，除咗明日大屿一啲嘅一啲人工岛嘅填海之外咧。咁仲話咧，係剛剛發表嘅施政報告咧，係會開展呢個龍鼓灘填海啦，同埋重啟呢個沙田馬料水嘅填海計劃啦。咁計埋咧，所有嘅一啲填海嘅範圍咧，係增加到接近2000公頃咁多。咁近排咧，就有啲報道就係引述一啲嘅建造業界嘅人士就話：我都擔心咧，嗰個填海物料嘅供應究竟係咪有咁多咧？咁同埋嗰個成本啊嚇，使費又會係幾多咧嚇？ 系啊，咁呢个技术上面嘅问题其实都有几个层次嘅。咁头先陆月光你所提嘅就係嗰、那个填海嗰个填料啊嘅成本会唔会因为香港同时展开好多工程而抢贵咗呢？咁亦会唔会有足够嘅一啲填料嘅供应呢？另外呢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建筑物料嘅专家呢亦都指出呢，就係、是、如果政府係打算啦，大約5年之後係開始要去做呢啲填海工程嘅話咧，咁究竟物料幾時開始買咧？咁同埋如果買完呢啲物料之後咧，其實喺香港嘅環境之下點樣去存放呢啲物料咧？咁都係一個即係疑問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頭先所講啦，填海物料咧，即係好多人擔心會唔會幾個工程會搶貴咗海沙啦。咁但係政府咧發展局咧亦都有解釋咧，就係而家香港填海物料咧都唔一定係淨係依靠 海沙嘅。咁譬如就係、是香港國際機場嘅三跑系統嘅填海工程啦，東涌嘅填海工程咧，其實都係用緊大啲物料嘅，譬如就係公眾填料啦，同埋機制沙。咁阿陸宇光，其實呢一啲嘅物料係咩嚟嘅咧？ 咁其實機制沙咧，咁就都睇翻係一啲採石場啊嘅一啲副產品嚟噶，咁就話咧政府嘅回覆就話咧嚇個生產量咧可以按住需求而調節嘅。咁呢啲嘅機沙喺邊度嚟咧？啲採石場喺邊度嚟咧？政府就話咧，內地珠三角一帶咧有唔少嘅採石場咧可以提供供應噶。咁而除咗頭先講嘅海沙同埋機沙之外咧，仲有一樣嘅填料嘅來源咧，就係嚟自一啲嘅所謂公眾填料啊，即可能係一啲工程，可能係拆樓咁會剩低好多嘅一啲嘅建築廢料。咁其實當中咧都有唔少係可以咧成為一啲嘅填海物料嘅咁佢都講緊話咧，就頭先你都引述啦，即係政府就話呢個東涌東嘅填海工程同埋三跑，其實都講緊咧用上咗唔少嘅公眾填料同埋機沙嘅咁成個意見咧就係講緊話即係唔需要擔心海沙供應嗰個問題啦。 不過都有啲業界人士表示咧，即係嗰個公眾填料咧，其實佢本身都涉及咧，你要喺一啲嘅譬如建築啊、挖掘或者裝修道路工程入邊產生嘅一啲嘅物料咧，你要去再做分類嘅，因為你要將一啲譬如木材啊或者紙張等等咧，要喺個廢料入邊去篩選出嚟，你先至可以再重用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咧業界人士就表示咧，即係香港部分地盤咧喺源頭嗰度做分類啊，同埋去重用一啲建築廢料嘅情況咧，就似乎就欠佳啦。咁可能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本身欠缺一個環保上面誘因啦，同埋香港有啲地盤真係好窄嘅，即係話你騰出唔到一啲空間去做一個所謂叫做廢料上面的篩選，咁呢個亦都會影響個公眾填料的供應同埋質素。 好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唔知咧，聽眾有冇啲係建築業界嘅人士咧嚇？對而家即係香港咁多嘅大型工程將會係有啲填海嘅大型工程將會上馬啦，大家擔唔擔心嗰個填料問題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嗱，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嘉賓，就係香港建築業物料聯會行政總裁寧漢崇啊，寧漢崇你好。 Hey, 你好， 你点样评估嚟紧嗰啲填海所需嘅填料嘅需要？ 你让我分享一下嘅意见咧。喺现时嚟讲咧，喺呢一刻咧，因为国内嘅能耗双控嘅政策咧嘅影响咧，冇错系国内嚟香港嘅机砂供应系紧张啲嘅。但系我哋觉得咧，就明年嘅第一季咧，应该个供应链咧会稳定啲，同埋会缓和啲噶啦，会系。 但如果從一個即如果從一個工程嘅角度睇，我哋頭先講咗幾種唔同嘅填海物料啦，即係有機制沙、有海沙、有公眾填料。其實喺填海嘅時候咧，會有啲乜嘢分別？譬如佢哋成本或者供應量上面又會差幾遠？ 係，我就講講第三炮啦，因為我都知道第三炮工程嗰陣時佢填海嘅情況嘅。當其時咧，我哋都係主要用海沙先啦，之後先用石粉啦，或者係機沙填啦。但系点解当其时我哋用咁多海沙呢？因为嗰阵时嘅机沙嘅技术啊，同埋做出嚟嘅质素冇咁靓啊嘛。但系经过咁多年嘅改进啊，做咗咁多研究咧，而家机沙嚟讲咧，我哋做填海咧就系好环保同埋好稳阵嘅，同埋个质素嚟讲咧系应该冇问题嘅。而家系咁就我头先要讲讲咧，点解国内咧我哋大部分嘅机砂都系喺国内嚟噶啦，因为国内我哋大部分都系广东省好多嘅石场咧、矿场咧，咁而家嚟紧咧喺中国嘅矿场越嚟越多咧，而佢个规范化，无论喺环保方面嘅管理啊、质素方面控制就好好多噶啦，所以变咗咧绝对尤其是一啲非花岗岩嘅机砂咧。就我哋填海咧就好適合嘅，係、 okay, 好。由於我哋就嚟聽7:30嘅新聞報道啦，咁我哋不如新聞報道之後、再同阿寧漢崇傾多陣，好嘛？ 好啊，多謝曬先， 多謝。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聽眾可以打電話嚟講下你嘅意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一名俄罗斯驻港总领事馆人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 患者本港居住的西湾河加亨湾第一座晚上7点起列为受限区域，有关人士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目标是明早约7点完成。卫生防护中心说，男患者55岁是俄罗斯驻港总领事馆人员，过去21日曾经在本港居住，8月22号由本港前往俄罗斯，今个月5号经芬兰乘搭 AY101 航班返抵本港，抵港检测结果呈阴性。患者根据相关豁免人士规定，在家居自我隔离和接受强制检测，昨日提交的样本结果呈初步阳性， CT 值大约15至16，即是病毒量较高，亦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并没有病征。病人曾经先后6月和7月在本港接种两剂科兴疫苗。一名中六学生经审讯后被裁定两项管有爆炸品罪以及一项无牌管有弹药罪罪成，在区域法院 被判入劳教中心。就读马鞍山一间中学的被告涉嫌前年11月在学校管有爆炸品，被控管有石子包载有 TATP 粉末以及一发空包弹。法官判刑时说，没有证据显示被告直接参与非法集结和暴动，亦不能证明被告意图借这些物品破坏社会安宁。虽然精神科医生报告显示被告体重不足和有严重抑郁，仍采纳惩教报告建议判入劳教中心。法官说，被告或因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犯案，寄予他在劳教中心争取好表现，不要再犯下愚蠢的行为。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与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岸田会后透露，就强征劳工和慰安妇诉讼强烈要求韩方妥善应对。台湾高雄造成46死的城中城大楼火警，涉案的一对情侣被移送到高雄地检署复讯，检方以过失致死、公共危险等罪声押女疑犯，男疑犯就准以60,000元台币交保。检察官早上到事发现场调查，部分死者家属亦都在场拜祭。调查人员说，起火位置是一楼茶具行后方的小套房，里面找到一个烧焦的香炉和铁罐，怀疑涉案情侣曾经吵架，之后有人点檀香，现场冒出火光。国台办同海协会向罹难同胞表示深切哀悼，向受伤同胞同相关人员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台湾陆委会表示，初步了解有三名大陆配偶不幸遇难，对此深感悲痛，对于大陆各方表达哀悼与慰问表示诚挚感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明早气温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晚上天气稍凉，气温下降到最低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气温下降到20度或者以下。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北架山花园嘅意外已经清场，而家呢一段嘅龙翔道交通回复正常。而喺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咧，近界限街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车龙大消散，而家大比较车多。咁但系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世界花园因为有意外，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狮隧嘅管道入面。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因为车多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狮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分别排到去窝打老道近罗福道。咁另外咧，龙翔道去狮隧嘅车龙就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世界花园有意外，龙尾喺狮隧管道入面。狮隧去沙田要间封，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分别排到窝打老道近罗福道、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 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咧，较早前喺中环及湾仔绕道东行去湾仔北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咧，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近大会堂。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即系去旺角嗰边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跟进翻喺荃湾区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咁虽然同头先相比咧，就冇咁挤塞，咁但系都系相当多车。荃湾区一带包括系沙咀道、大河道等等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咁而家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嘅车龙咧，一路排到去青衣北岸公路近长安村。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而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呢，而家近山下村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返去博爱交汇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今次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施政报告土地方面和房屋方面不同的措施，发展局局长黄伟伦。 北部都会区打破了我们以往所谓南重北轻的格局，整个策略最终有60多万就业机会就在北部都会区，除了说生活质素提高，对备受压力的交通系统都大幅改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嚟緊啊，香港會有好多大型嘅填海工程啦。除咗呢個交爾洲人工島，即係明日大嶼嘅1000公頃填海之外咧，亦都有嚟緊會施政報告話要啟動呢個嘅龍鼓灘啊，同埋咧係屯門西啊，同埋馬料水呢啲嘅填海工程啦。咁夠唔夠呢個填海嘅物料咧？咁啊，發展局咧就喺星期一嘅時候咧就出咗一個嘅聲明啦。咁就話咧，其實嚟呢個嘅交爾洲人工島咧，有一半嘅填海物料咧，都係嚟自一啲嘅惰性建築廢料啊，其餘咧就係基沙，就並不是咧就大家好擔心供應到嘅海沙啊咁。咁就話咧，就透過啲適當嘅安排咧，相信填料問題咧就唔會受到影響咁話嘅咁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香港建築業物料聯會行政總裁寧漢松傾緊啦，請翻佢出嚟先。系宁汉松先生， 你好， 系你好。 不如我哋基本啲讲啦，可能即系听众都未必好熟悉啲建筑物料嘅问题。 好啊，好啊， 而家有几多种？而家有几多种呢啲嘅填海物料咧？各有个供应啊，同埋好处坏处，同埋价钱又系点嘅咧？ 好啊，我而家就根据现时嘅状况或者讲解一下啦。 好啊。 其实我哋填海咧，最主要有三种嘅填料啦。第一种就系海沙啦，第二种就系我哋嘅基沙、基制沙啦。第三就是那些建筑建造废料， 但而家咧就我哋有咁多个庞大嘅填海工程咧，但我哋就认为咧基沙咧就选择系优先嘅，选择优先，因为海沙嚟讲而家咧嗰个世界供应链都几短缺嘅。啊，国内嚟讲咧，佢其实海沙都唔够，因为佢自己都有啲填海个项目啊，同埋自己都要用咧。同埋而家香港，譬如我哋真系需要海沙咧，我哋需要去菲律宾啊。马来西亚买的，咁而家嚟讲，大家知道海运方面的价钱高好高啦，同埋个运力都减低咗好多啦，所以而家海运方面都几紧张下嘅，所以导致到而家海沙比较起基沙嘅价钱咧系贵好多嘅，所以变咗我哋而家嚟紧呢个填海工程，可能第五年后开始填啦，我哋选择优先用基制沙去填海嘅，呢个系。 嗯， 至于头先你话讲到建造废料填海咧，呢个都系一个我哋预料之中噶，我哋有条数系预咗系废料，因为香港每年咧差唔多有1500万吨嘅建造废料可以腾出嚟嘅。咁如果譬如我哋谂住系填八年同埋十年内填咧，咁啱啱咪1亿5000万吨咧系足够我哋用嘅。 嗯， 嗱，你头先提到海沙个问题咧，就因为内地佢就一直好嚴格控制嗰個海沙使用量，同埋有一啲叫做沿岸海沙就內地已經禁咗係去採用啦。咁我想請教一下咧，就係內地而家要去填海嘅時候咧，佢哋會係用咩物料？係咪都係你頭先所講，即係基沙為主？ 佢哋而家因為內地嚟講咧，佢海沙佢有個資源啦，所以變咗佢會用海沙嚟填海，但係咧佢而家開始都用基沙去填，即係兩種。都会一起用的了，我已经讲是。 嗯。 但是我们觉得呢，就如果你用基沙来填海，譬如比香港这样的工程呢，我觉得是环保一点的，可以这样说。 嗯。咁但係如果而家咧，即係我哋頭先擔心問題啦，就係、是、因為政府會未來幾年會同時間開展好幾個嘅工程嘅。咁而家咧，當局咧其實佢去採購一啲即係物料，譬如海沙又好啊，又或者基沙又好咧，其實佢有冇一個嘅採購嘅流程或者時間表㗎？ 照我所知，同埋我哋業界，佢都係同我哋業界有溝通嘅。我哋業界都有喺廣東省裏邊咧，又做緊呢方面嘅計劃嘅。所以变咗而家我哋都有个准备去供应呢个足够嘅基沙俾政府去做填海工程嘅，应该问题都唔大嘅。而家我哋讲紧都系五六年后开始填海啫，所以变咗由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开始做咗准备同埋计划嘅啦，而家要。 但如果话即系其实基沙都系一个比较主要嘅填料嘅来源咧，咁其实个供应系咪稳定咧？因为而家都即系睇嚟咧，就个供应都好似比较靠就系内地珠三角一带嘅一啲采石场嘅供应啦。咁但系即系呢啲嘅采石场个供应系咪稳定咧？我哋嚟紧真系需要好多嘅一啲基沙嘅填料，成1亿几公吨嘅填料噶，系咪稳定嘅咧？ 剛才我讲过咧，节目之前咧，我话而家呢一刻咧，基沙供应香港系稍为紧张，但我哋预料咧，明年嘅首季头一季咧就会缓和翻噶啦。咁而家中国真系广东省好多矿场噶，个矿场嘅规模好大，同埋好有规范化嘅，环保方面咧，质量方面都相当唔错。嗱，香港嗰度咧，我值得一提咧，就系喺屯门西咧，我哋咪有个食物废料堆填区嘅。系嘛？咁呢个堆填区咧，2025年就开始填满噶啦。咁政府有个计划咧，喺隔篱咧就会整个山洞出嚟，整个洞出嚟。咁当佢整个洞出嚟，摆750万立方米嘅植物废料咧，同一时间佢会提供好多嘅花岗岩嘅石俾我哋用噶。咁而家政府而家正在研究紧，可唔可以用呢啲石嚟做基沙嚟填海咧，咁样而家仲系研究中嘅系。 嗯，另一个基本问题，我想请教咧，就系即系基沙同埋头先我哋讲过惰性建筑废料咧，其实而家除咗可以我嚟做填海物料之外咧，仲有冇其他用途？因为呢个都会牵涉到就系如果啲材料系其他行业都有需求嘅话，都可能会影响到个供应。 我谂而家呢个最主要，我哋行内全世界都系啦，东南亚都系啦。都是用緊呢三種嘅物料嚟填海嘅，尤其是基沙咧，越嚟越多國家或者行業會用嘅。 因為機砂嗰個技術方面咧，同埋質量方面都控制得幾好下嘅，所以變咗，我覺得問題供應鏈嗰方面咧，而我哋都係講緊五六年後先填嘅啫，所以而家開始準備咧，做啲做足功夫咧，問題就唔應該大嘅，而家係。 嗯，仲有冇即系香港可以再制造填料嘅空间咧？我见有啲学者咧就提到话，即系香港系咪可以自行生产一啲即系比较粗粒嘅环保机砂咧？即系一来环保啲，二来又可以香港自己制造咁，即系未必需要靠咧去买咁多出面嘅机砂，可以即系确保到自己有个供应喺度。 头先我咪讲紧咯，我哋不断而家业界同政府都谂紧一啲。矿场啦，同埋我头先讲嗰个屯门西嗰个废料啦，堆填区啦，咁呢个咧，譬如我哋产生啲石出嚟咧，会有大量嘅石可以制造机砂嚟填海嘅。其实我要值得一提咧，就其实我哋好多年前咧，我哋香港好多建筑废料咧都运咗过去台山，咁啊帮台山填海嘅，咁啊填咗个好大嘅地出嚟噶啦，已经系。但系而家最近呢一两年咧，我哋完全呢啲咁嘅废料都留翻俾香港自己用嘅。所以变咗，我觉得香港制造嘅机砂，我哋嘅供应链，我哋嘅建筑废料咧，都足够我哋第日填海工程嘅，会问题唔大嘅。 嗯，但系而家香港咧工程嗰啲产生嘅啲公众填料咧，其实香港系咪可以完全可以吸纳翻晒呢一啲嘅公众填料？ 呢啲可以得嘅，我觉得系我哋有能力，同埋有个供应链咧，我哋有个稳定性去做得到，可以符合到嘅，可以。 系，咁啊，而家呢啲公众田地系咪都有一啲嘅临时储存库啊？系咪都喺譬如屯门将军澳有啲咁样嘅 有 嘅田料库？ 有嘅，而家佢哋有个叫做田料库啊嘛。我哋不断有啲政府不断有啲建造废料啊，都系摆喺田料库里边嗰度，慢慢开始储紧噶啦，已经。 咁但系喺回收上面嚟讲咧，即系业界而家嗰个回收呢一啲咁嘅物料咧，其实佢哋遇到啲咩困难咧？即系如果我哋讲重用一啲建筑废料去填海嘅话， 我谂而家暂时嚟讲咧，因为政府都好相当支持啦，或者我哋系回收呢啲咁嘅废料啦，所以喺物流方面咧、储存方面嘅地方方面咧，政府都系好大帮助嘅，都 support 到。支持到嘅好多都，咁呢啲废料咧唔系话即刻你收咗就即刻可以填噶嘛，咁我哋要做一啲处理嘅功夫，因为里边有好多泥啊、好多铁啊嘅嘢，所以做好多分开或者啲处理嘅功夫完成咗先可以用嘅呢、這个系。 嗯，吓呢啲系咪建筑业界自己去主动提供俾政府做填料嘅咧，还是其实系即系可能要买定系点样嘅咧？ 啊，唔使噶，呢个我谂双方面都有嘅。我谂建造业咧，梗系会起唔到楼啊，咁就发展梗系有废料噶啦。咁就尤其是喺储存啊，或者系物流方面咧，政府都有帮业界手嘅，俾好多支持我哋嘅。 OK， 好啊，咁啊，同阿林汉松倾到呢度先，多谢你。 唔该晒你，多谢晒，拜拜。 林汉松咧就系香港建筑业物料联会嘅行政总裁嚟噶，唔知道听众又有冇相关嘅意见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我哋电话18723111。 喂，瑞文，仲未见你出现嘅？ 西杰，我行街见到好多发宝胶啦，同埋生果网抌咗喺度啊！我谂住拎去回收啊嘛，你打嚟就啱啦，快啲出嚟帮我手啦！ 好啊，今个星期我请嚟咗社企《迷失的宝藏》，叫佢哋分享下回收呢一啲物资嘅途径同埋心得。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解释下气候变化嘅最新趋势。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Hello， 我是 Anna， 呢位系我先生 Hanson。 Hello， 我是 Hanson 啊，我哋翻咗嚟广州十年啦，我哋做紧时装嘅生意。 佢哋由经营买手店开始，逐渐建立自己嘅原创服装品牌。电视节目《港湾起跑线》今集节目全方位记录佢哋喺疫情影响下，由建立网店到接到第一笔订单嘅经过。《港湾起跑线》今晚8:00，港台电视31。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晚6:35 U16 冠中南区对东区，今晚8:35 U18 冠中南区对东区。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自由风，自由风咧就继续讨论紧咧，关于嚟紧咧好多嘅大型嘅填海工程啦。咁究竟嗰个嘅填海物料嘅供应系点嘅咧？咁我哋头先就同咧就系建筑业物料联会嘅代表倾过啦。咁而家咧就系同另一位嘉宾啦，就系资深土木工程师魏学仁倾下先。魏学仁你好， 系你好， 你好。 你又点样理解而家嗰个填海物料嘅问题咧？ 其实填海物料，就不嬲都系，即系传统都系有嘅。 嗯 嗯， 啊，咁即系咁、那个来源其实就即系北外都系海沙啊、河沙啊，或者你系用喺石矿场做嘅基沙啊咁样，咁再加埋你可能有啲即系土方开出嚟可以用嚟填，亦都有啲可能你拆咗楼嗰啲建筑嘅惰性嘅废料，亦都可以用嚟填咁样。 咁、啊、你担唔担心有供应嘅问题啊？ 其实有嘅，而家嗰个供应就比较上紧张咗好多啦。啊，咁就即系如果我哋睇翻嘅，就香港水域入边嗰啲海沙，即系以前填嗰时候，我哋都系去搵啲海沙嚟到填嘅。啊，咁近几年就香港水域入边嗰啲海沙就应该都用晒噶啦。啊，即系除非，就即係仲有啲大台風可以帶來啲新嘅海沙咁樣啦，啊咁但係嗰、那個即係量都應該就比較上少啦，因為以前去填海嗰時候都去開曬噶啦，啊咁咁就變咗河沙，就大家亦都知道啦，由於個河沙可以用嚟做鋼筋混凝土嘅，即係混凝土嘅啲嘅配料嚟嘅，因為佢係淡水就唔係海沙咁样，系咸水，唔可以用嚟做混凝土嘅细料咁样。 嗯， 咁就河沙就更加紧张啦。啊，咁即系以前我哋就好依赖珠江附近嗰啲嘅河流上边冲落嚟嗰啲嘅河沙，咁而家就大陆佢嗰个基建都好频密，所以个河沙嘅供应咧都已经系好紧张。啊，咁变咗如果要向周围去买啲海沙或者河沙咧，咁其实就周围即系譬如话越南啊嗰啲，广东啊、广西嗰啲，而家佢哋自己都喺度填紧，咁就变咗佢哋嗰个量都需求好多，就变咗你都好难同佢买得到。咁剩低落嚟可能就系去到即系即系如果中国沿岸嗰啲嘅，就而家好多时候我哋啲石料都要去到福建先至买得到。咁、但我相信遲啲就福建都應該好少會供應得到啦。 係，我哋頭先，我哋頭先討論咗海沙啦、啊、基沙啦、公眾廢料啦。頭先你都有提到另一種就係河沙啦，不過都係緊張嘅。你頭先就話， 咁嗱，你頭先提咗幾種物料咧，其實如果係一個工程嘅角度去睇咧，嗰、那個物料嘅使用咧，同個填海選址有冇關係？嗱，因為我哋將會即係出現嘅填海工程，有一啲係近岸填海，亦都有一啲係水嘅中部水域填海噶嘛。咁用個物料上面會唔會有分別嘅？ 其實就物料就有好多嘅，因為如果你要填海之前咧，你可能咧就要做一個所謂的海牆啊，或者是一些即是 sea wall 那些咯。那些呢它看你的設計是什麼啦。那如果你越做那些是設計一些垂直式的海牆的話呢，那你就變了呢你可能要用鋼筋石屎混凝土你去做的嘛。那那個它也都是要石底，也都要沙，然後就溝英泥，然後去做。啊，咁如果你嗰個設計好似而家我哋一般嗰啲嘅填海嘅地方，譬如話機場啊，或者係即係將軍澳啊嗰啲啦，咁好多時咧，佢咧就係、是、用一啲斜嘅海牆，就唔係垂直嘅。啊，咁嗰啲斜嘅咧，我即係就係嗰啲bubble man， 咁佢前邊咧就有啲嗰啲水波塊嘅。啊，咁、那個水波塊佢可以用，即係嗰啲湖泊石、啱啱 walk 咁樣啦，咁嗰啲咧，你就一定要喺個石礦場度揾到一啲夠大嚿嘅先至得，如果唔係嘅，你就頂唔住嗰啲嘅海浪咯。啊，咁當然，即 即係你亦都可以好似荃灣灘水湖咁，你做嗰啲嘅即係四隻腳啊、六隻腳啊嗰啲工字型啊嗰啲咁嘅湖泊塊都得嘅，咁嗰啲都係要鋼筋混凝土啦，咁就變咗佢對個石料啊、沙嗰方面佢都係要啊，咁只不過佢就再加埋即係英泥啊嗰啲去做出嚟啊，咁各有各嘅好啊，咁所以呢就變咗呢唔理你點樣呢，你對個石料呢都係有需求嘅。咁石料呢就好多時呢你就要真係開個石礦場你先至攞得到。咁、啊、以前呢我哋呢就好依靠附近嘅地區，譬如話廣東啊或者深圳啊嗰啲，咁即係早廿幾三年，咁你一坐火車上去你見到通處都喺度開山嘅。咁而家就大家嗰、那個國家即係嗰個旅遊都係一個穩健嘅項目，咁所以就即係變咗地方嘅政府也好，或者係國家嘅政策也好，佢都開始係喺個環保方面，咁就亦都唔會再俾你即係可以好隨意咁樣去開山劈石咯。 OK， 嗱，我想問翻咧，因為早前咧，即係機場第三條跑道嗰個項目咧，咁都有報道指出咧，就因為海沙供應短缺啊，價格暴升咧，令到嗰個填海工程費用咧就係大幅超支嘅。咁其實大家咁關心所有即係成個呢個填海物料嘅供應問題咧，其實都係擔心咧呢一個嘅情況嘅啫。你覺得嚟緊譬如話中部水域填海或者頭先講嘅其他嘅近岸填海嘅項目，點樣可以防止啊重蹈呢個三飽嘅覆轍咧？ 呢、這個就比較上困難啊，因為我哋周邊嗰啲嘅國家又好，地區又好，佢自己都有好多嘅填海嘅工程喺度做緊啊，咁就變咗喺呢方面，即係你個資源就有限嘅啊，咁純粹係一個嘅供求嘅問題。當你個供應量不足嘅時候咧，你就變咗，譬如話你要再向遠啲嘅地方去攞呢啲適當嘅材料嚟到去填啦，咁嗰個運費亦都會貴咗。譬如話你去馬來西亞或者係印尼啊嗰啲去攞，咁當地嘅政府亦都喺度有啲都喺度填緊，咁同埋亦都即係你去攞海沙嗰時咧，你可能亦都會面對有一啲環保嘅問題啊，因為你去吸海沙嘅時候咧，你亦都會將佢海沙入面含有嗰嘅黏土，你會將佢洗咗出嚟。咁洗出嚟嘅過程咧，你會污染咗附近嘅水域，亦都會對啲生物造成一啲嘅傷害啊，或者係趕走咗佢哋啊，咁就變咗會影響漁業，亦都會影響。咁所以而家即係最近就即係啲地方嘅政策就對個環保嘅要求就多咗啊，因為佢又要保護自己嗰啲嘅漁業啊，又要保護自己嗰啲嘅資源唔會俾人哋攞咗嘛。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得到，就喺未來嘅呢十幾廿年入邊咧，就呢方面嘅即係需求嘅量咧就多啊，唔理佢係本地或者係外邊啊，咁所以就變咗個價錢，我哋相信咧就係話，如果你個要求多嘅時候咧，個價錢一定會飆升嘅。 OK， 好。 嗱，頭先我哋都聽到另一樣填料就係惰性建築廢料啦。咁我想請教一下咧，而家香港咧即係將建築廢料嘅分類制度咧，係其實係咪已經完善，係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充分利用呢啲廢料嚟做填海？ 其實係嘅，其實係嘅，即係呢個就要講一個即係遠景嘅規劃，因為喺過去嗰幾年咧，香港即係。你第一，你個所謂嘅惰性廢料，第一就係如果譬如話你有啲土地平整嘅方案，譬如話你要起樓，我要將座山暫平咗佢，咁你會有啲泥出嚟，會有啲石出嚟。咁如果你冇個地方去倒咧，佢都唔知你去邊度抌，係咪啊？咁所以喺過往咧，另外你拆樓去重新再重建嘅話，你拆落嚟嗰啲石屎頭啊嗰啲咧，都係一啲可以用嚟填嘅惰性廢料，被建築廢料咁啊。咁佢本身嗰個堆填區咧，去填嗰啲譬如我哋嗰啲垃圾啊嗰啲咧，咁其實佢就唔係話我將所有垃圾係咁堆，而係佢係將啲垃圾咧就一層垃圾就一層泥咁樣去封住佢嘅。咁佢所以佢自己本身都係需要有啲呢啲嘅惰性廢料去 嚇。 咁、過往就即係。多就冇地方用，就送咗上去大陸。 時間關係啊，同阿魏學仁傾到呢度先啦。佢係資深工程師嚟噶，唔該曬，拜拜。